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我哋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嘅题目咧就系相夫教子李鸿章。咁啊，见到个咁嘅题目，同埋见到我咁嘅样咧，就知道今日咧同埋我咧就系专责咧做观众嘅。咁我咧就有另外一位观众同我一齐咧，就系小毛同埋我。咁另外咧主讲嘅两位咧就系远涵，同埋今日咧第一次嚟嘅关于呢个题目嘅专家嘉琪。嘉琪好，咁咧关于嘉琪嘅介绍咧，我就交俾小毛嚟做，因为佢哋咧系多年嘅好友嚟噶。小毛嚟介绍下嘉琪 好，咁啊，嘉琪开心啊，好开心，终于都可以见到嘉琪上嚟啦。其实我同阿远行费咗九牛二虎之力碎佢上嚟啦。咁佢有好多原因咧，又话哎呀唔好出镜啊，怕丑啊，各样咁样。但系我哋今日讲到女性嘅话题咧。嘉琪絕對係專家，咁另一位專家當然係遠行啦，一陣間佢會講好多關於化妝嘅東西。咁、我哋今日會有相夫啦、教子啦，有李鴻章啦，唔係李鴻章啊，李鴻章，即係關於化妝啦，同埋女性嘅角色嘅問題。咁嘉琪絕對係呢一方面嘅喺香港本地好權威嘅學者啦。 係 啊，咁所以好多謝你今日真係嚟到我哋呢度。咁我哋都係研究院認識㗎啦，大家都係浸會歷史系，咁所以都可以話由細玩到大。咁我哋都係好熟絡嘅，咁所以辛苦你嚟出現。今日我哋可能會嘈吵少少， 唔辛苦，最緊要你哋繼續嘈吵落去。 咁啊，順便敘舊。 嗱，即係要討論教子之前咧，就要先論生孩子啦，係嘛？首先要有得生咗啦，咁先至會有得教啦。咁就生育呢樣嘢，其實一直都係我諗係中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話題嚟。可能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常常大家都會討論到咧生小朋友或者家庭結合之後依種種唔同嘅問題。咁啊，講大少少啦，皇帝嘅繼承啦，種種嘅嘢。我哋嘅所謂家天下制度裏面，基礎咧就係一定要有即係父死子繼先得。咁所以生育咧，其實由平民到帝王，其實都係關鍵位置。咁討論到當我哋討論生育嘅時候，喂，嘉琪，其實我哋討論緊啲乜嘢嘅咧？其實 如果傳統去睇生育咧，我覺得呢個字係好奇怪一樣嘢嚟㗎，即係好矛盾嘅心態咯。譬如話即係兩個字拆開睇啦，即係生同埋育啦。咁生咧，其實就係你我哋去睇個方法係點樣去令到個小朋友出生啊嘛。但係育係另一個嘅概念嚟㗎，因為就係我哋點樣去養育一個小朋友。因為生出嚟咧，其實都係已經困難㗎啦。但係你養育佢成人咧，或者係健健康康都係一個困難。第二，我覺得個矛盾位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多子多福嘅觀念。咁亦都有一個叫做廣字嘅觀念，咁我哋呢個觀念就係話啊，生得越多就越好。你如果屋企咧有好多小朋友走嚟走去嘅話咧，就會係一個福氣嚟嘅。 哇！諗起都頭痛啊！ 係啊， 多子多福 係人口係另一個問題咯，因為你越多咧，你屋企就要承擔一班好多即係好多人口啊，咁你要點樣去養育佢咧？咁又衍生另一啲嘅即係要點樣諗方法減少啲小朋友嘅呢啲問題出嚟咯。咁所以我覺得生育喺中國文化裏邊係好得意、好奇怪、好矛盾嘅一樣嘢咯。 但其實生都好難嘅，即係你要有小朋友，其實都唔係一件易事嚟嘅。喺古代嚟講， 其實我覺得係咪最難？其實係即係生出嚟唔緊要啊。但係我哋古時一直都有好重男輕女嘅思想，由漢代開始，其實我哋已經經常聽到有啲瀝女啊，即係話如果生咗女，啲女唔要啦，最緊要就係有仔啊。咁所以其實我諗可能好多時大家會求子啦。咁如果生咗真係女，咁多女嘅時候又攞去瀝曬嘅話，又產生另一個問題啦，就係冇女喎。咁跟住又點會有阿媽呢咁樣，咁所以其實一路一個循環咁落去，都會係一個歷史上嘅大問題。 係，即係重男輕女，今時今日就係一個即係大家都要面對去改善嘅一個問題。咁但係即係以前我哋話中國有兩大原因，可能就係男人多，即係需要多男人多啲。第一個咧就係、是其實主要係打仗， 因為 即係戰爭主要係死好多嘅男丁啦。咁所以一定要保持住有男丁足夠咧，先可以打仗。咁第二個即係中國傳統可能都係認為咧，男人係主要嘅生產力， 咁啊 就係主要係因為呢啲原因，咁所以就需要多啲男人。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今時今日睇咧，為咗多啲嘅男人而殺咗啲女嬰咧，就幾唔人道，同埋係幾過分嘅一件事嚟。 我哋其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去，即係我哋去探討，譬如話生育呢個問題啦。譬如話古時我哋會點樣可以比較大啲嘅成數會，譬如話有懷孕咧，即係會有冇呢啲咁樣嘅東西咧？譬如話祭祀啊，因為我聽過話會拜女媧咁樣，女媧做人啊，呢個傳說。 祭祀呢樣嘢就另外一樣嘢啦，因為如果佢哋係諗極都冇方法嘅時候，佢就會諗呢樣嘢啦。咁但係首先最 原始一樣嘢，就我哋要諗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一個女性去懷孕啊嘛。咁我哋話啊，以前可能係唐代以前咧，嗰啲醫書裏面咧會比較多咧，就係話啊，點樣去令到即係個產婦嘅護理，或者係佢生產嘅時候某啲點樣去照顧呢個產婦為主。咁但係喺唐代之後咧，就多咗好多咧，就係點樣去求子呢一門嘅嘢咯。咁而當時叫我哋求子就唔係叫求子啊，叫種子啊。 種子 咁唔係種子，係種子喎。 種 係啦，咁佢哋個概念就係、 種出嚟嘅。 係啦，但係點樣種呢？因為就靠男性。 有啲邪，好似有啲種生機咁樣， 即係農業社會啊，仔有一種。 佢睇就係一個女性嘅身體上面咧，咁因為佢成日都強調就係調經啊嘛，調經咁你嗰個土地即係、女性嘅肚裏邊啦嚇，咁咧就是、一個肥沃嘅土地要成日保持住嘅，咁男性嘅精液咧其實就係嗰個種嚟嘅，咁你就要好似一粒種子等落個。即係肥沃嘅土地咁樣，咁你點樣可以令到佢茁壯成長出芽咁樣咯？咁呢個係嗰陣時嘅生育嘅概念嚟嘅咯。 嗯哼，係啦。咁但係另外我自己就會諗啦，其實最重要就係有冇咩特別嘅方法嚟到係會生個仔咧？即係其實仔係緊要過個女㗎嘛。 咁、我哋就要睇下一啲圖啦。咁咧，因為我哋以前咧，即係其實喺一啲通性率，因為我哋未有呢個超聲波啊嘛，咁大概佢哋就會將一啲咧人，即係佢懷胎之後佢十個月裏面咧 ，B B 嗰個嘅成長情況咧，就畫咗啲圖啊，解釋咗佢係點樣即係成長嘅。咁因為呢幅圖，大家先俾睇，咁係即係呢個係我總結出嚟嘅一個圖啦嚇。咁就佢都係十個月嘅啫。咁但係咧，佢關鍵位咧就唔喺後面嘅，因為個 B B 已經成咗型啦。但係關鍵位就喺前面嗰幾個月咯。咁因為我哋而家都成日講啦，話啊 B B 如果未夠三個月咧，就唔好出聲住，即係當我 小 知啦，係咪？ 小氣 咁咧係啦，小氣。但係其實就因為咧個 B B 係未定型啊，咁所以佢係第一個月就話可以好似個。露珠咁樣咧係易聚易散噶嘛，係啦，跟住第二個時期咧就係、慢慢個胎就結成啦，但係佢都仲係未定型嘅、第三個就重要啦，因為咧佢話個胎就開始咧就好似蠶揀一樣咧就定型啦、不過咧就是、最重要嘅就係男女就開始分啦。咁所以佢哋咧就會諗啦，我想生仔，於是點樣咧？ 呢個要做功夫啦。 呢、個係啊，首先我要知道點樣去生，即係嗰個係你點樣可以令到佢真係個男仔呢？譬如話，我就擺啲男性嘅嘢喺度啦。有啲人就話啊，可以喺個床頭嗰度就擺把刀咁樣向下，係咪都象徵性嘅？咁又或者係 有少少係嗰個形象係 啦。咁譬如話弓箭就係男性嘅象徵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就會做呢啲類似咁嘅嘢咧，去令到就係潛移默化，令到嗰樣就感化佢話。咁所以胎教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面就開始要不停咁去做噶啦。咁、你想話佢做一個男仔嘅，你就將啲男仔嘅嘢俾曬佢睇啦。你想佢係個女嘅，咁你就即係做啲女仔嘅嘢俾佢睇啦。 咁應該通常都冇噶啦，係嘛？好多時都會係擺弓箭啊、刀 劍 啊。但 係醫書裏面都會教嘅， 我都會教， 係啦， 要公平啲啊嘛。 係啦，咁因為始終有啲人都可能話，我都想生個女啊嘛，咁少數啦。咁但係第四個月咧，咁佢話男仔女仔已經分咗啦。咁點算呢？因為我哋就要揾啲方法去測試嗰個胎係男仔定女仔囉。咁嗰啲方法就好有趣嘅。咁呢就譬如話現今嘅我哋都有用㗎，就講話個肚係尖定係圓㗎嘛。咁另外仲有一種呢，就係話好奇特㗎。你即係唔好俾個孕婦知道。你叫佢擰轉面係咪，突然之間嗌佢。係啦，咁呢就睇下佢個頭轉去左邊定右邊啦。 轉左就係男啦，係 啦， 轉右就係女啦，因為男尊女卑，而中國自古就係左邊係尊嘅，係 啦，咁所以佢就會即係其呢個係其一啦，仲有好多好多奇怪嘅例子咯，其實好好怪噶。 我想請問咧，呢啲係咪就係清代嘅時候嘅醫書都流傳住呢啲咁嘅知識？ 其實 係 㗎，因為 咁即係其實個迷信嘅觀念都長久咁樣一路咁。 因為呢啲其實都唔係清代先出現，係 啊， 好早就已經我哋去睇一啲先秦時期已經 有啦。 我哋用今日嘅角度諗，我哋都知啦，即係其實受精胚胎嘅時候，其實一開始嗰一刻咧就已經決定咗係男定女，咁所以其實咧第三個月先進行咧係錯嘅。咁、okay, 但係咧，佢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意思可以跟住講出嚟，就係話咧，我哋以前嘅人其實咧已經有一定嘅科學水平，因為其實呢一個三個月定男女，或者三個月先照到男女咧，多少都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實質上去常見去做嘅時候，都係三月到。咁其實多少就係佢對嗰個 其實嬰兒的成長和發育的個改變其實有一定的概念和觀察的結果。所以你說完全他們不是科學呢又不是。他們不可能那麼快知道 DNA 啊那麼多東西。但其實是有對於一方面有很深刻的研究。因為我們一直以來說中國科學呢、就沒有解剖啊對於人體內部沒有認識。這一個呢正話你即係嘉琪做的這個整理呢就見到其實他們完全不是完全對人體是沒有認識的。他們是有認識。因為不過呢個認識咧係建基於大家咧真係好想生個男人，生男仔，咁所以咧就對呢樣比較着緊，咁所以都係一個有好有意思嘅一個觀察。 承接阿卓然頭先講，同埋阿嘉琪講咗嗰啲，即係個 B B 已經形成之後，可能孕婦要注意嘅東西，我又諗起有啲好有趣嘅一啲禁忌，即係可能駝住個 B 嘅時候，我哋而家都流傳緊噶嘛，譬如話駝住個 B， 媽咪唔好油油啊，係啊，咁如果滴咗油落個肚度咧，咁樣咧個小朋友出世咧就會有打。胎記咁樣，我都有嘅其實，不過多謝港台嘅化妝部嘅同事幫我遮咗。其實我呢度有笪啡啡地色嘅胎記嘅，我媽咪話係真係駝住我嘅時候，油油滴咗一笪咁嘅顏色嘅嘢落個肚度，跟住出世油。 咁其實 咁又唔特得釘喎，會有窿嘅喎，話 身體係啊，耳仔嗰度都有個窿 係啊，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諗翻，可能譬如話我印象中以前睇一啲古隋代有個出名的醫生叫巢元芳啊嘛，佢都係話叫嗰啲孕婦咧，如果抬住個 B B 行街咧，見到啲即係古靈精怪嘅人，譬如話啲咩叫做寒貝啊，或者叫侏儒啊嗰啲，即係生得矮啲人就盡量唔好望佢啦，因為驚個仔生咗出嚟啊，小朋友生咗出嚟會係好矮細啊咁樣。又或者其實譬如話佢哋好多時，譬如黃沖論壇都有教話，我哋可能駝住嘅時候有啲胎教可以做啦，睇下啲咩經籍啦，睇下啲正經嘅嘢啦，坐個位要事事正正啦，即係要不偏不倚咁樣。 有啲似而家嗰啲， 我哋而家都會咁樣駝住嘅時候已經聽莫扎特啊、貝多芬咁樣係咪？都會有啲咁樣嘅情況。 都不知幾多人信啊？ 胎教喺呢個中國嘅傳統入邊都係一路流傳咗好多，會唔會仲有啲特別啲嘅古仔咧？或者係一啲特別啲嘅關於禁忌嘅嘢？ 其實。先秦時期都有一啲即係最出名嘅記載咧，就話周文王嘅母親其實佢嗰個就是胎教嘅開始嚟噶嘛，咁佢就係話啊，你一定要係揾個盲人去講書俾佢聽嘅，就唔可以俾佢睇到個樣嘅，咁而即係咁你就唔會有啲乜嘢邪念啊，或者係有啲咩吸引咗去另一方面啊嘛， 即係等佢要佢有個人好端正啦， 係啦，即係講多啲道德嘅書啊俾佢聽啊，係佢咁坐佢都要係好端正咯，咁呢啲係已經係先秦時期已經係流傳落嚟嘅胎教咯，咁之後更加多嗰啲就係話醫書裏面都提到啦，就係呢段時間裏面你點樣叫逐月養胎咧，就係你要點樣去令到個 B B 健康成長嘛，所以就係譬如話見到。兔仔佢哋唔可以食兔肉，是你唔可以食兔肉，因為兔肉 兔唇係咪啊？ 係啦，如果你一個叫只杯有蟹，佢話就唔可以食蟹，因為你就 B B 會係難生咯。 係啊，所以話咧，托爾斯泰有講過啦，就係、是、幸福嘅家庭都係相似嘅，不幸嘅家庭咧就各有不幸。生仔之前咧就好多好多嘢過咗啦，咁生咗之後又點咧？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歷史係咁啊。大家好，我哋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我哋討論過啦，以前嘅古人啊，即係佢哋面對住所謂生育中間種種唔同嘅困難。嗱，終於咧就成功懷孕生咗個小朋友出嚟啦。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啦，這個先係困難嘅開始，係嘛？點樣去育兒啦？點樣令佢長大啦？點樣各種各樣嘅教導令佢成為一個人咧？咁其實咧，中國人咧喺依一方面咧，亦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視嘅。咁啊～講到育兒啊，又係即係可能大家都有啲斯文啲有經驗。喂，小毛，你點睇育兒啊？邊樣嘢係最緊要咧？你覺得？ 寫家訓咯， 寫家訓， 寫家訓咯，好似朱熹咁咯， 寫份家訓就 集中。係啊，朱熹有佢嘅家訓三百幾字啫嘛，即係我哋而家上網都可以隨時揾到嚟睇。三百幾字嘅，講啲好簡單嘅東西，譬如舉個例話，禮儀廉恥一定係重要㗎啦。咁每日都要讀傳統嘅儒家經籍啦。咁樣當然可能佢考定嗰幾本啦，係咪四書都好緊要啦。咁其中有一句我印象好深刻嘅，佢話：如果你認識個朋友，嗰、那個朋友係年紀大過你，但係佢行為不端嘅，你都唔好尊重佢。但你如果你認識個朋友，佢年紀細過你，但佢係行為好端正嘅，你都要學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嘅，即係我哋而家特別喺香港而家咧，好多時候我哋都過分強調成績學業，而 忽略咗道德嘅教育，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另外成日都即係聽啊，千古傳頌嘅故事就係萬武三千， 萬武三千 係嘛？即係話，原來即係住喺嗰個身邊唔同啊，識嘅唔同嘅小朋友，原來之間同濟之下影響係相當巨大，係嘛？咁所以可能要即係不斷嘅搬啊，去揾一個好啲嘅俾成長嘅環境俾佢。咁呢啲都代表住中國傳統裏邊已經知道咧，養育小孩咧，其實係由細開始去進行。咁啊，又繼續我哋問一下即係嘉琪，喂，育兒喎，咁啊，由呢啲時問呢啲時候，有啲咩最緊要要注意嘅咧？其實 我覺得古代嚟講都係即係始終都係覺得佢健康係最重要 嘅 咯。 呢啲啊，我哋呢啲冇鬼用嘅，一病咧就出事噶嘛。 即係健康都係 講道德論， 即係你俾我都希望我仔健康愉快咁成長咁有咩嘢可以幫到佢咧？ 唔係因為你小朋友咧，你由個 B B 開始養大佢，首先你唔好諗住。雖然我哋中國人咧都會話啊，細細個開始佢就係一張白紙，要開始要塞嘢入去噶啦。咁但係始終都要等佢咧，即係可以識行識走先會俾一啲教育佢啦。咁但係我哋最重要就係佢生咗出嚟之後嗰段時間，我哋點樣去養育佢啊嘛。咁而譬如話我哋即係小朋友一出世，咁佢要經歷一紮人生嘅禮儀㗎。咁去到佢一歲嘅時候啊嘛。咁所以我哋譬如話佢嘅周歲禮啊，即係周歲就係佢一歲啦。咁佢三朝又要幫佢洗一次沖涼啊嘛。 即係洗衫啊。 係啦，其實就係幫佢將即係佢胎產出嚟之後有好多污穢嘅嘢，就幫佢再清潔一次。咁就等佢唔好再即係陣時唔好染病啦。咁而佢一歲咁啊，仲有找周咧，就等佢即係開始有期望噶啦。咁咧就係話啊，佢可以攞到啲乜嘢，咁就係預示佢將來就會係咩職業噶嘛。 攞筆啦，攞算盤啦，係 啦 係 啦， 喺度咁啊，攞到。 我哋而家會比較少啊，但係其仲有啲地方會係做呢樣嘢咯。 咁係咪都會有啲神靈係可以保佑小朋友茁壯成長？ 都有譬如話我諗北方會比較多，但我有試過喺呢個三棟屋咧，荃灣三棟屋都會見過佢有。貼過呢一張嘅畫咯，咁就係我哋有個兒童保護神，咁我都比較特別嘅係咧，我哋一直去諗咧，就係小朋友嘅保護神應該係女人嚟嘅，因為媽媽嘛， 係咪呢個 就係呢幅啊？ 係啦，但係咧，我哋係會有男性嘅保護神嘅咯，咁但係呢張畫裏面咧，我哋可以睇好得意嘅，咁佢就係因為佢揸住個弓箭咧，佢係冇箭噶。佢都個弓㗎咋，係啊，弓啊嘛，係嘛，咁咧就即係其實男性嘅象徵啊嘛，咁而下邊咧就有五個細路仔嘅，咁呢個就係五子啦，即係五子團圓啊，即係送五子啊嘛，咁嗰個小朋友手上面揸住好多植物咧，其實都係一啲寓意，咁佢哋好多時候都會揸住啲寓意啊，或者係啲石榴嘅，咁而最得意嘅呢張畫咧，其實好好故事性㗎，咁佢個天上面咧有嚿雲嘅，雲上面有隻狗。咁佢點樣保護兒童呢？係因為有佢哋嘅觀念就係只天狗咧會傷害小朋友。咁呢個張先咧就負責咧就係去嚇走嗰只狗，咁咧小朋友就會得到保護啦。 咁所以佢就係一個守護兒童，但係咪淨係睇男仔嘅咋？ 淨睇男仔唔係， 即係唔係淨係保護男仔嘅，女都保護嘅。 睇嗰啲 咁嘅性別歧視都好緊要，成日覺得古代 我哋嗰啲英氣圖好得。特別嘅一樣嘢，即係下面嗰五個細路仔，其實你個概念上就係個五個 男 仔嚟嘅。但係我哋古時裏面嗰啲畫咧，其實畫嗰啲女仔咧，畫到都好似男仔一樣，我哋係男女不分嘅人先。 即係男仔都著住筒兜。 有啲書又講過話喺養育過程裏面，如果係頭幾歲咧，其實係男女混埋，即係都未必咁明顯地講分得咁清楚住嘅。咁啊養到咁上下先至分開男仔就做男仔嘢，女仔就做女仔嘢啦。 即係大概我諗五六。歲開始之前就學數學啊，東南西北嗰啲就係一樣嘅。咁但係當佢哋開始慢慢知道咧，原來我係一個男仔，你一個女仔嘅時候，咁就要將佢哋分開啦，男女有別，就要教佢哋啦。咁之後到女仔就要喺屋企度學習啦，而男仔十歲開始咧，或者係更早啦，就要去外邊去讀書咯。 呢度咧我一定要講一個故仔，關於呢個養育故仔，但係咧係殘忍嘅養育故仔，就係呢個王莽。王莽你知啦，即係最後一代西漢皇帝就係虞子英啦。咁啊，虞子英咧其實係王莽安插咧就繼位。咁啊繼位就佢覺得虞子英咧就發覺，雖然佢得兩歲啊，但係佢覺得佢將來都會同我爭啊。因為其實讀西漢有歷史咧，都王莽呢啲咁嘅外戚咧，最終都會落台。咁佢做啲咩方法咧？咁啊佢咧就要佢換奶媽。咁咧就本來咧就有個奶媽照顧佢，咁你都知啦，即係其實奶媽咧都會同啲 B B 仔傾下偈啊，教佢啲基本嘅嘢，咁係好重要嘅關係。咁佢咧就揾一個奶媽去照顧呢個孺子英，咁但係咧就規定呢個奶媽咧只准喂奶，喂完奶之後出翻嚟，唔俾佢講嘢，唔俾佢同佢任何溝通。越咗咁，然後咧就一直咧就維持到去到五六歲，發覺佢咧連嘢都唔完整句子都講唔到。 咁咧就即係你大家明白就是、用咁嘅方法咧，將佢嗰個童年咧就或者人生就扼殺 殺咗。 咁我哋成日都討論話黃蟒有冇私心啊？黃蟒係點咧？我成日一講呢個例子我就知咧，黃蟒係一個超絕頂殘忍， 同埋好有機心嘅， 係即係話咧係人渣嘅一個人，因為咧其實佢用咁嘅方式。去處理，即係去處害一個小朋友咧。 其實你俾佢，你廢咗咪廢咗佢咯。 即係你殺咗佢，你用咁， 你大權在握，唔需要做呢樣嘢。 極度唔人道嘅方法，亦都可以話係即係養育小朋友嘅一個完全嘅一個反面，可以咁講。 不過我諗，除咗其實可能我哋啲歷史上面特別發生嘅事之外，小朋友都仍然有啲。天生面對的天敵，譬如疾病啊， 嗯， 係嘛，係 啊。 咁我可以問一下疾病史專家 院 啊，小朋友會有啲咩大件事嘅疾病咧？話好似醫生遇你咁樣。 如果係做醫生，其實你大家都知咧，古代咧，即係中國成日都話小朋友最怕就係遇上呢個痘症啊嘛。咁痘症大家都知，其實即係而家我哋所認識嘅天花。因為咧當時咧其實係冇得醫嘅， 而家天花咪冇咗啦。 而家因為有疫苗出咗， 已經冇噶啦，真係。 而家係冇噶啦，咁所以咧，但係以前就唔係嘅。咁但係咧，中國人咧其實對呢一個痘症咧就係好敏感，所以其實由古代咧，我哋已經有一種叫種人痘嘅方法。咁其實就等於我哋而家即係打疫苗嘅情況，以毒攻毒嘅方式咧，就令到個小朋友咧就患一次冇咁嚴重嘅天花。咁從而咧就產生咗個抵抗力。咁其實當時咧中國咧就呢、這個患痘症嘅情況係十分之嚴重。咁咧而最初期咧嗰、那個嘅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小朋友患輕微嘅天花咧，就係、是、有一種叫痘衣法啦。即係譬如將一件即係個有痘症嘅小朋友著過嘅衫，就俾一個健康嘅小朋友著。咁令佢玩一玩咧，咁佢其實捱過咗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即係有咗抗體咧，咁佢就終身咧都冇事噶啦。咁甚至乎其實影響埋清代咧啲皇帝繼位，因為亦都有傳即係點解會康熙可以做到皇帝，就是、因為康熙其實患過天花。 嗯。 咁所以呢一個咧好重要，而大家亦都唔好睇小咧呢一個即係中國嘅呢一個咩人痘嘅接種方式，因為其實係影響緊咧全世界，因為有亦都有指咧就係話，當俄國人咧就同中國嘅清廷咧簽訂呢個尼布楚條約嘅時候咧，就乘機學咗中國嗰個人痘嘅接種方法，然之後咧就將佢咧就帶到土耳其。咁而當時咧喺土耳其嘅即係駐英國嘅一個領事夫人咧，佢咧就將呢一個嘅技術咧就再傳咗去歐洲。咁而到後尾咧，去到英國嘅時候咧，咁就有個醫生咧就發現咗咧，就可以用牛痘嚟代替呢個人痘去接種，咁從而咧就令到嗰個人咧就患嘅天花咧嘅情況咧就可以減輕。咁但係亦都好得意啊！即係呢一個最開頭咧，呢、這個人痘接牛痘接種咧，其實歐洲人係十分之抗拒，佢哋認為咧。打咗啲牛痘入去，跟住之後咧，即係隻手臂會生隻牛啊，或者個頭會生隻牛出嚟。 隻手臂生隻牛？ 係啊，有啲圖畫係影咗出嚟，係隻手臂生隻牛。 哦，所以有啲畫就會畫到嗰個手臂上面會有隻牛咁樣出現。 係啦，因為佢哋驚啊，即係佢唔知道係發生緊咩事啊嘛。咁、但係後尾其實咧，就即係經過咗好多次試驗之後咧，就發現原來真係可以即係防止到天花啦。咁所以咧，呢一個技術咧嘅牛痘接種嘅技術咧，又帶翻嚟中國。咁而最初咧，其實中國人就唔係幾信嘅，因為中國人始終一直嘢都用人痘接種啊嘛。同埋另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是因為經濟嘅關係，因為其實人痘師咧係可以賺好多錢嘅，即係負責幫人做人痘接種嘅嗰個醫生，我哋可以或者係個師傅咧，其實賺緊好多錢。咁但係牛痘最開頭入嚟咧，其實係免費。即係你知道傳教士啊，或者外國人，佢哋想將一個新嘅技術帶嚟中國，咁所以咧就造成咗一種即係杯葛佢哋嘅情況。咁而後尾咧就有一個叫做邱喜嘅人咧，佢就將呢一個嘅牛痘接種術咧，就將佢本地化，裏邊佢就出咗一本書，然之後咧就將裏邊好多接種嘅嘢咧，就換曬用一啲中國嘅醫學名詞。譬如其中一個好得意就係好似頭先你講過啦，就譬如咧男仔咧就要接種喺呢個嘅左手，女仔就接種喺右手。 呢、這個都係同左右嘅觀念 係啦，亦都好， 因為其實佢應該冇關係噶嘛，接 其實冇噶，冇關係噶。但係對於即係中國人嚟講，其實就好接受啦。同時亦都會譬如講話要扎啲吉日啦，即係等於你哋而家，即係等於我而家咁樣，你帶小朋友去打疫苗，你會扎個吉日去，即係唔會理噶嘛。咁、但係 方便自己嘅 係啦，但係就因為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中國嘅傳統啦。咁所以佢哋就會即係整咗好多呢啲嘢，咁而最後咧就令到呢個嘅牛痘接種術咧就喺中國咧就十分之盛行，咁亦都即係你都可以睇到，即係中國人其實好重視小朋友嗰個健康。其實呢個痘嘅即係嗰個嘅治療方法啊，或者等等咧，啲醫書係好詳細咁樣記載，咁你亦都可以睇得出就係即係其實 有些人就會說其實中國人是不是很不重視小朋友呢？因為你會看到很多醫書其實不是以小朋友為主的嘛， 都是好像說是大人的疾病、啊、是啦 是啦，但是 你從這個疾病方面去看呢，其實你就反映到其實中國人是重視那個兒科的這件事。 哇，他阮彈正話其實講了一個出色的全球交流的一個實例， 是 嗎？他那個中間那個醫療和疾病怎樣傳過去，互相去交流，然後通過即各種各樣的醫術傳回過來。所以他既是一個可能是西方傳來的東西，但其實亦都中國自己本身都有。哇，這個真的不得了啊。 嗯，所以我們小的時候都有種牛豆，你有沒有那個？ 我有有有有，好像都有一個在這裡。 是啊，其實是 我的腳骨 是會顯 示，我都好像是在手的，但我們已經沒有分左右的了嘛，即是我們在香港的 左手， 左手 是 的， 其實是顯示到你的， 但女孩子都是左手的嘛，不會還在右手的啦，即是不會特意地還在右手， 打針都是在這個左手的嘛， 因為你右手寫字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挺奇怪，即是你說譬如說我們看現在看回古代我們傳統的一些醫術，它裡面縱然我們覺得很不科學，或者可能有很多迷信的觀念，但好像之前我哋同阿卓然傾偈咁樣講開，佢嗰個迷信好，或者佢對嗰、那個醫療嘅信念都好咧，仍然有一種邏輯喺度，就係、是、一種可能陰陽唔行嘅邏輯。 冇錯，盧國沾喺《決戰全席》呢首歌裏有一句就係、是：男兒天職保家眷，兒啼妻哭內心凌亂，病啊梗係好慘啊，尤其係小朋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講其他育兒嘅困難。各位觀眾好，我哋又翻嚟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育兒經啦。其實呢個小朋友嘅生育啦，同埋飼養咧，其實係中國嘅傳統入邊好重要一個部分。我哋呢度講到咧，種種唔同嘅疾病咧，其實都係同小兒咧嗰個成長咧好有關係嘅。咁就係因為咁啦，所以我哋話咧，有關呢個同生育有關嘅事咧，亦都係成日我哋風俗神秘上咧會討論到呢部分。呢啲咧，嘉琪好似帶咗好多好有趣嘅資料俾我哋，同我哋分享啊。 是啊，因為我比較喜歡啲怪少少嘅嘢，咁所以咧就用嗰啲 古靈精怪嘢， 用嗰啲時間咧就研究咗啲叫產兒嘅嘢，即係啲生產出一啲好奇怪嘅東西出嚟咯， 怪異東西，所以叫產兒啦。 係啦，咁但係其實醫書裏面都有提過嘅，咁但係佢又用啲鬼胎啊、怪胎啊呢啲咁嘅字啦，咁但係喺啲清末嘅畫報裏面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就係、是譬如呢、這個佢係產雞奇聞。咁雞咧係即係產雄雞啦，同埋咧就生只龜啦，或者係蛇咧，其實係最多噶。咁但係當時嘅人就唔好知點解咧會生咗個即係生只動物出嚟噶。咁就當然有好多解釋啦。咁譬如話啊，會唔會係受到啲某啲咩精嘅感染啊？即係嗰啲蛇精啊、龜精啊、雞精嘅感染啦、啊。咁仲有一啲咧，咁譬如佢產嘅就啲可能其實都係 BB 形態嘅。咁但係咧，嗰啲 BB 咧，可能就係三尖八角啊，即係其實我哋而家現代去講咧，就係叫做身體唔健全啊。咁但係佢哋係點樣去傳識呢樣嘢嘅咧？咁佢哋因為唔識啊嘛，咁就覺得佢係咪都係受啲鬼怪啊所影響啊？咁所以好似呢幅圖咁睇啦嚇，佢入邊抱住嗰個咧 BB 咧，就係個頭有三隻角噶。咁而我覺得咧，最有 呢啲真係有事喎，即係同條頸有三個六嗰啲有啲事。 係啊，所以我哋有陣時就會諗啊，佢咁當然啦，迷信就會話係受某啲精怪嘅感染啦。咁、但係如果用科學或者醫學去睇，會唔會就係佢哋喺呢個懷胎嘅時候做咗啲唔應該做嘅嘢啊？咁或者係頭先我哋講話轉男為女嘅時候，佢做咗啲即係食咗啲咩藥啊，或者做咗啲好奇怪，因為有啲醫書裏面都有記載到，就係佢有啲唔知咬佢只腳啊，定係唔知點樣，即係總之就好奇怪嘅嘢咯。 不過細路仔有角，我覺得都還可以解釋，但係生只雞出嚟真係擺明係好亂 所以咧，佢有啲 故仔， 有啲故事裏面就話，即係有一則。即係譬如《申報》1926年咁，佢都講過咧，就係話嗰個作者啦，就翻去問嗰啲問阿嫲啊嘛，話點解會有呢咁嘅嘢出現嘅咧？咁阿嫲就話啊，可能就係因為咧晾衫出問題，你晾衫喺出邊啊，咁就好多蛇蟲鼠蟻啊、野獸啊，咁就會係喺嗰度交配啦，咁佢啲會唔會係有啲佢嘅後代啊？咁樣 就 遺留 咗喺嗰啲衫度，跟住你著上去 係啦，咁咧你就又潮濕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你污糟咯，咁所以佢就會唔會係咁樣感染咗之後？ 九二 2016年 嘅申報，申報喺上海，仲有呢啲故仔聽嘅， 所以佢哋好奇特噶故事咧，係不停咁流傳，係同一個故事大概嘅形態咧，佢都會係流傳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嘅。咁所以我哋研究嘅係啊，咁究竟呢啲故事嘅流傳咧，究竟係點樣嚟嘅咧？咁而好多佢都係講啊，有人話啦，或者係即係而家嗰啲娛樂新聞一樣啊，係就有佢個知情人士講啦，或者係唔知邊個咧鄉下嘅人士就見到呢件事發生，但係嗰個鄉下人士其實唔知喺邊度嚟噶。咁就大家係以我傳我啊，或者係人雲亦雲啊咁樣噶。咁所以依家都有一幅圖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如果喺街上面咁有個，即係多數呢啲小朋友咧，一係就生出嚟嘅時候就會俾人係啦，拎死啊，又或者係咧就掉佢出街，就當冇件事發生過噶啦。咁但係譬如好似呢幅圖咁樣啦，就有個穩婆就想攞咗呢個 BB 嘅屍體咧，就做藥嘅。咁當然側邊嘅人咧就喺度圍觀啦。咁圍觀嘅時候，你會發覺呢件事原本咧就冇人知嘅。而家就係人都知啦， 咁佢哋就揚出去啦。 係啦，咁跟住啲人咧就側邊呢班人咧就係、你講一句我講一句，咁然後就話聽係啊，我見過㗎，我親自見過佢咧生咗隻雞啊，定係生咗條蛇啊，定係生咗個怪嬰出嚟啊。咁所以咧就係、個事件就咁樣去流傳出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都係牽涉到之後咧，我哋講嗰啲幽深學咧就是。因為當時就冇人會明白究竟發生咗咩事嘅，咁就驚啦。咁但係咧後期咧，即係到1930几年嘅時候，或者40几年咧，慢慢佢哋就係提倡啲婦，即係啲產婦咧，孕婦啦，咁你多啲去檢查，都開始有呢個 X 光嘅時候咧，咁就可以睇到個嬰兒係點樣咧。咁佢哋就盡量去避免呢啲問題咯。 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好少見到有畸胎。因為其實我哋有咁多即係掃描啊、產前檢查，其實一發現咗已經叫佢哋墮胎、 甚至乎可能智障嘅嗰啲小朋友嘅問題都會減少咗、不過我覺得今晚成晚我哋講到而家咧，都係好似要仔唔要乸咁嘅， 真係好殘忍。 淨係不斷講啲仔，不如我哋講翻個媽咪。咁因為今集我哋講女性同埋小朋友嘛。咁女性除咗話作為一個媽媽、相夫教子之外，起碼都要打理一下自己嘅兒 童，唔係淨係生仔啊嘛。 即係我哋古時都會話有婦功、婦賢、婦德，要有婦容啊嘛，係嘛？即係個樣都係緊要嘅咁樣。咁我哋又有難得有呢個 婦容，小寶梗係重視啦。 你都重視啦，係男人都重視。 唔好意思，其實女仔都好重視。係 咪啊？咁不如難得閒姐咯，閒姐係呢個婦容史嘅專家，不如講下，譬如一啲關於婦容嘅一啲研究，譬如 我諗古代咧，嘉琪應該好熟， 咁但係 係啦，但係民國時期咧，我就比較即係自己都好中意睇一啲即係嗰啲畫報啊雜誌喺度咧，咁你會睇到有好多啲即係化妝品廣告，咁其實嗰陣時發現嘅時候就覺得好得意，因為好似同我哋而家嘅生活息息相關，因為而家 熟悉嘅品牌嘛， 係啦，咁原來咧喺民國時期呢幅圖咧睇到啦，嗱呢、這個咁靚嘅女仔係邊個咧？其實就係當時啲上海名門，咁你會發現其實當時嘅化妝品廣告咧已經開始揾啲名門啦出嚟咧就去賣廣告噶啦，咁咧而呢一個其實有個好大嘅吸引力嘅，你除咗呢幅圖裏邊睇到，即係呢個女士特登要 sell 或者都會用呢一個嘅化妝品之外，其實佢成個外形咧就好似一種即係形象展示俾其他大眾睇，就係、是、用咗呢一個嘅化妝品咧，你就可以出到一種咁嘅效果。咁咧而呢一個其實仲有一樣好特別嘅，呢啲化妝品咧，即係揾得呢啲名門去拍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外國貨嚟嘅，即係唔係 內佬嘢 嚟嘅，係啦。咁而呢一張咧就好特別嘅，呢個咁靚嘅女士邊個就係蝴蝶，就係當時民國最紅最一個明星。咁即係完全好似我哋而家即係一個商品市場裏面，咁就係用一個即係明星做一個代言，咁甚至乎佢係出咗自己肖像品牌嘅商標。咁咧當中你會睇到咧，就係咧，其實亦都反映緊咩咧？就係打扮呢樣嘢咧，就蝴蝶就成為咗一個即係大眾女士咧去追求一個目標之餘咧，其實亦都會係即係展示到咧，就係當時上海嗰個娛樂事業嘅發展。咁咧而另一方面咧，其實即係上海人當時因為一個即係租界地方啦，咁就有好多新嘢新興滿意啦，有百貨公司又成，咁所以咧當中咧另一個文化影響得上海人好深嘅咧，就係美國文化，因為當時咧電影開始咧就傳入嚟即係中國，咁而荷里活明星咧亦都成為咗咧佢哋即係大眾少女咧要去即係追訪嘅一啲對象。咁所以當時咧，啲美國品牌嘅一個嘅化妝品咧，咁就專門咧就利用咧呢啲即係荷里活嘅明星， 這個、就係密密思念佛陀嘅品牌。 系啦，我咪撕裂咗， 系好大嘛， 系啦，卡埋。 咁里边咧，你会睇 到裂盘噶咯喎。 嗱，呢个咧就系即系荷里活明星，就话俾你听，嗱，我都系用呢一个品牌嘅咋。咁当然啦，其实我哋可以想象咧，呢一啲嘅唇膏化妆品咧就一定唔会平噶啦，因为来老货啊嘛。咁所以咧又会出咗另一个咩问题咧？就系当时咧。就好多中國嘅金錢咧，就係咁樣花咗去咧買呢一啲咁嘅外國貨品。但最大問題係呢啲就係胭脂水粉。咁就好多外國嘅人士就覺得，哇！你班女人不事生產，仲要將啲錢花曬去即係買呢啲咁嘅外國貨。咁所以咧就引起咗咧即係一大堆嘅指責啦。特別就係當即係1930年代啲國貨運動，咁就認為婦女應該咧就應該用自己中國生產嘅啲化妝品，就唔好再去買呢啲外國貨品啦。咁但係當時因為喺上海咧，即係女士咧追求咧就係要摩登女郎嘅打扮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就算你即係你有你反對，但係啲女性咧就繼續有自己即係去買呢啲外國貨品。所以其實你會睇翻轉咧，就係有時好矛盾啊，即係女仔中意靚啫，咁但係原來貪靚都係。都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行，甚至乎被人骂他们无耻之徒，因为他们不爱国。 阿婉娴讲他刚才即是这些化妆品啦、或者来佬东西、我想这些很多画报都是1930年代很象征到上海对于所谓 modern, 即是英文 modernity, 那种追求。即係好似阿李可凡教授嗰本《上海摩登》嗰本書，我覺得因為好經典嗰陣時，因為我讀緊研究院寫緊博士論文係寫《東方雜誌》，咁佢都係上海嘅一份刊物，但係《東方雜誌》都比較可能走溫和路線，但係當時嘅充斥住成個中國思想界都有一個好 radical 激進少少嘅一種西化嘅觀念，咁所以可能民間都會產生一種對西方文化就趨之若鶩，即係覺得哇西方文化可能係救中國好重要嘅東西。咁而當時都產生好多可能喺形象上面反映到呢樣嘢，譬如其中一樣我覺得最特別嘅就係、是、東方雜誌喺30年代以後開始出現一啲叫東方畫報嘅物體，有啲似良友嘅嗰啲咁樣嘅畫報夾住喺個雜誌入面嘅，咁係一大堆輿論啊或者好沉悶嘅文字信息以外，佢會提供好多好符號性嘅象徵，而係透過一啲好象徵到所謂 modern 呢一個咁嘅詞匯嘅一啲圖像去展現出嚟。譬如頭先我哋見到濃妝豔抹穿住旗袍式嘅中國女性，佢就象徵住一種係中國文化吸收咗一種西方先進文化，受到佢衝擊而產生出嚟一種好似好有少少 fusion feel 嘅一種東西，而就係正正就係象徵住三十年代以上海呢種萬國租界作為指標嘅一種最先進嘅中國嘅港口城市，我哋向前走，成個民族向前走，我哋仲要去關注埋婦女嘅解放。即係回應翻好似《東方雜誌》早期少少，佢哋講緊，其實中國有一半嘅人口，即係我哋如果以生男生女咁講，即係撇開咗頭先嘉琪講嗰啲改變性別啦，咁樣生男，如果係真係由個天決定嘅話，其實 probability 嚟計嘅話，一半男一半女。咁如果呢一半嘅女性，我哋能夠將佢變成受教育嘅。除咗係好似傳統嘅上夫教子以外，我哋係精於身姿嘅，咁中國將會變成一個好強大嘅民族。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咁樣嘅東西會糾合埋啲符號啦、圖像啦，同埋我哋對西方文化嘅憧憬，就喺三十年代頭先阿婉娴介紹嘅呢一啲咁嘅化妝品入面展現曬出嚟。所以我覺得好有趣成件事， 同埋女性即係依個先進都係其中一面啦。係其中譬如有即係我哋會話即係新女性嘅形象開始， 新女性 佢哋開始進入職場啦。第二就係話所謂世選美啊，即係世界嘅選美都喺上海舉行，即係。一方面上海追求成為一個向住一個世界嘅大都會嘅方向走緊，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走星光化電嘅，即係大家都係向住一個新嘅世代去走。咁所以其實女性嘅轉變咧，係喺依個現代化過程係其中一環必然產生嘅一個部分。咁所以最後就係婉娴講啦，被針對翻係女仔，其實都幾唔公平。 係，同埋我其實更加重要嘅係，如果一個即係我想緊扣翻個中華民族對將來嘅想像。即係如果我哋一個民族，我哋唔能夠放棄咗一半嘅人口噶嘛？即係你冇理由嗰啲女性就由佢繼續留喺好似我哋以前古代嘅嗰種比較純粹係愛嚟做生育嘅工具，或者係俾甚至乎再差啲，可能係丈夫泄欲嘅工具。佢根本可能如果冇咗呢一個咁樣嘅角色，就算佢冇一個新嘅知識去支持佢，佢根本冇辦法完成我哋古時期盼佢完成嘅上夫教子嘅呢一個 expectation。咁如果係咁嘅話，對我哋嘅民族又有啲咩將來可言呢？ 好同意你嘅講法，所以小王子話俾大家一個好大嘅奧秘。 就係睇到嘅東西咧，成日都好關注，但係睇唔到嘅嘢咧，先至係 最重要 的，最關注，先係最重要嘅東西。下次翻嚟繼續歷史係咁。大家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或者頭三節，我哋睇討論咗咧生育之前啦、生育之後嘅即係育兒嘅部分啦，同埋一啲可能時代轉變咗之後，女性可能有化妝啊，唔同嘅演變嘅中啲部分。咧唔好介意，我問大家一條問題。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叫相夫教子李鴻章。但係我好懷疑或者好疑問嘅就係，係咪女性嘅話題係咪就係等於相夫教子李鴻章咧？係咪就係女性身份就係依三樣嘢？我估計咧，我諗今時今日大家對依樣嘢都會係有一個問號喺度。雖然我哋話歷史裏面女性嘅位置好可能好長嘅時間係咁，但係隨住正譬如正話《東方雜誌》或者講現代社會裏面，其實已經出現咗一個好多唔同嘅演變或變化喺裏邊。我想聽下大家即係喺依一個問題裏面有啲咩嘅討論或者點樣開始？ 嘉琪先咯， 隨意發揮， 因為我哋古代去睇一個女仔嘅裝扮啊，所有做嘅嘢啊，佢都係話一句説話啦，就係、是女為悦己者容啊嘛。嗰個人係邊個咧？多數都係丈夫嚟嘅。咁但係所以我哋喺一段好長嘅時間裏面咧，你會見到就係女性佢任何嘅裝扮啦，佢著咩衫啊，或者所有嘅嘢咧，佢束縛又好，點樣都好咧，都係受男性嗰個觀念影響咯。咁所以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咁讀女性史啦，咁如果係讀啲近代啲嘅咧，其實我自己個因為冇圖啊今日，但係就印象裏面我就會好深刻嘅一樣嘢咧，就係、是、有一幅圖，有個女仔佢都係個胸都露咗好多出嚟㗎啦，穿住條短褲，咁咧就 deep V 嘅，就踩住個單車嘅。咁但係我就會因為係月份牌裏面一個女性形象嚟㗎，咁、我相信呢一個咧喺我哋一段好長嘅時間裏面咧，即係古代啦，就一定係唔會出現呢樣嘢嘅。咁因為我哋古代譬如話啊，你個乳房啊，所有呢啲咁嘅即係。叫有性徵嘅嘢咧，其實就係掩蓋咗佢噶嘛。咁、但係去到近代嘅時，即係民國時候啦，咁二三十年代，咁越嚟越多人咧去講呢個身體解放嘅時候咧，咁開始要著嗰啲，即係可能暴露多啲肉啊，或者係暴露多啲自己身體嘅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諗啦，啊咁佢而家做嘅呢樣嘢咧，究竟係仲會唔會係為？已經走咗出去屋企以外㗎啦，咁就唔係再去俾個老公去睇㗎啦，而係我哋係所有人咧，即係佢廣告上面㗎嘛，係吸引其他嘅男性都可以睇到嘅話咧，即係女仔去裝扮自己，或者係著一啲咁性感嘅衣服啊，或者係展露自己健美嘅身材，唔再係嗰種柔弱嘅美態咧，咁呢個係為咗男性啊，定係為咗自己咧？咁我會覺得佢哋係為咗自己會比較多啲咯。咁我覺得就算係而家嘅。現代女性啦，都應該咧係為自己多啲嘅。 係為自己著得少啲，收多啲兵咁啦，係嘛？ 我已經過咗年紀，我唔知啊。 講笑啫， 我哋已經唔係嗰種年紀 啦。係啦，我唔敢做呢啲嘢。 有兵喎，兩位。 係啊。 冇， 邊有啲咁嘅事？ 我冇咗名啦，都。 係，唔係佢又要咁樣啦。 點解咧？ 我其實自己一路做呢一集咧，我都一路諗。其實女性的地位是不是真的有沒有轉變到呢、即是我們會看到最初頭生育其實有時生育的時候當你陀的時候其實很大的責任就是個小朋友第時出來有什麼問題呢其實有很大機會都是將它放在個女性度，甚至乎可能個老公不育都會賴個女人沒得生、即其實女性的、那個地位其實到現在我們即是不是真的轉變了很多而去到民國時期我們都會剛才有提過即是《東方雜誌》裏面都有講過中國一半人是女性所以女性就必須要即是加強他們的生產能力就要讀書啦接受教育啦從而就去即改善整個國家嗰個國民質素，咁亦即係出現咗當時有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就係、叫賢妻良母。即係個賢妻良母就唔係淨係匿喺屋企嘅，而佢背後咧，其實佢仲要有一定嘅教育水平，先至可以咧教育到一個有質素嘅中國人出嚟。咁其實你會睇到，哇，女性好似越孭越多嘢。咁但係調翻轉咧，即係當頭先嘉琪講過，女為悦己者容之下咧，咁女性要做一啲打扮咧，其實亦都會可能會受到一啲嘅即係指責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喺度諗緊呢個問題、就係其實女性地位嘅有幾大程度上嘅轉變咧，其實去到好似我哋而家現代社會咁樣，咁講真。 而家嘅女性已經唔單止就係相夫教子咁簡單噶啦，即係原則上大部分嘅家庭女性都要出嚟做嘢，佢哋仲要係兼顧埋職場上嘅嘢，咁所以變咧係越嚟越即係嗰個角色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咁但係個地位上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咧？我其實都有個疑問嘅，自己都。 我講一點，即係譬如我哋講，譬如馬克思主義係咪講即係資本主義對於現代社會一個宰制？我一般都會講馬克思漏咗一個好大嘅部分嘅，就係佢講啊資本主義資本家宰制，但係咧佢冇講到女性嘅部分， 佢冇講性別， 冇講性別，所以都有多人都話，即係所謂馬克思咧就有一個窿，有一個缺陷，就係佢討論緊嘅所謂解放咧就冇女性嘅缺席。咁而我哋話後來都另外一個觀點咧，佢就話喺資本主義之下咧，即係所謂嗰個女性嘅解放，即係話佢更多女性投入職場裏面咧，其實係一個唔完全嘅女性解放，因為佢投入咗職場入面之後咧，佢承擔咗好多所謂資本主義之下佢工作嘅部分，但同一時間咧，傳統家庭嘅職責係冇能一嚟冇辦法 release， 二嚟可能有部分係被社會製造嘅一定要繼續做，所以佢變咗一個正話於行所講雙重嘅一個壓力喺裏面。咁而其實馬克思正反兩面我都講得通，就係話其實女性喺現代社會裏面的確面對住一個咁樣嘅問題，就係話佢。有一個 role 就係生育嗰個，今日討論嘅生育嘅部分，的確係好，就係、是、生育冇得揀，佢係女人生嘅、即係而家嘅社會裏面或者現家科技裏面的確係女人做嘢，所以嗰個壓力，一個係的確係女人去承受緊。但同一時間咧，社會對於或者職場咧，對於呢啲部分咧，大家都會認為男女平等啊呢部分，其實相對嚟講咧，對女人嚟講係極大嘅一個壓力。 我聽咗三位咁樣講咧，我自己有少少睇法，即係譬如話我哋今日主要嘅題目。無論是相夫教子定係李鴻章啊，我哋都係講緊一個性別嘅問題。性別入面有一個好，即係自古以嚟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嘅議題，就係如果你性別史嘅角度，就係其實邊一個性別喺度掌握住個話語權。咁可能如果係寫詩嘅角度，譬如我舉個例，我哋以前寫嘅所謂《列女傳》，咁入面邊啲女性係我哋會覺得係可以冇，即係作為一個街舞咁樣學習嘅咧，就係幫嗰啲皇帝擋下啲猛獸啊，或者係匿埋喺屋企教到個仔好叻啊，或者孟母三遷啊咁樣，或者孟母有人訪問佢話啊你點樣教啊孟子啊？話我駝住佢嘅時候已經係坐到端端正正啦，啲肉咧切得唔齊我就唔食噶啦咁樣，咁所以生到個偉人出嚟。即係如果從一個咁樣的角度去出發，其實某程度上已經係一種剝削。即係一個寫詩嘅角度，我哋已經將女性定位咗一樣嘢。如果我哋睇翻當代女性點樣喺成個社會嘅輿論或者潮流入邊，去嘗試爭取翻自己嘅權利，譬如由近代開始，我哋講緊天竺運動，即係解放前足啦。宋代開始，我哋已經覺得啊，原來啲女仔窄咗腳咁樣行，扭下扭下係靚嘅。但係呢種咁嘅審美觀，其實係建築係一種好殘忍地去摧殘女性與生俱來完善嘅軀體之上嘅一種咁樣。真係完全係剝削嘅審美觀，咁所以其實近代我哋會有天竺運動啦，1960年代開始，我如果冇記錯，美國有北大胸圍運動啦，即係大家都除 bra 啦，因為覺得個 bra 其實，因為我哋今日覺得 bra 係愛嚟保持我哋個即係個身形身材，但喺嗰個年代其實 bra 係愛嚟，佢哋好多女性認為係男性發明愛嚟束縛女性個身體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咁所以大家唔戴。但其實除 bra 之餘，都伴隨住好多反戰嘅聲音啦，落雨路嘅音樂啦。其實係成個社會糾集咗好多講關於 independence 嘅東西。而這個 independence 唔係淨係講國家或者國權，係會仲會牽涉到長久以嚟被男性壓抑嘅女性，佢哋想呼叫翻我哋個平等嘅地位嘅聲音。即係有陣時候我哋會睇，譬如睇歷史咁樣。我以前好中意睇唐代歷史，即係我 A level 讀唐史嘅。咁你見到有一個故仔好經典嘅，相信大家都知道，就係唐太宗想斬魏徵，因為魏徵當住文武百官又格佢啦咁樣，跟住佢大發雷霆咁翻去後宮拍曬台話：你終於睇住我有一日就斬呢個咁嘅莊稼行。跟住佢個太太即係長孫皇后好嚴明噶嘛，換咗套好靚嘅衫出嚟同佢講話：恭賀皇上有賢臣。即係其實你可以見到我哋會憧憬一種咁樣嘅女性，真係做到相夫。咁佢先會教到個叻仔出嚟，咁就正如好易回應頭先遠行講，如果我哋今日即係我哋其實我覺得今日我哋個題目叫相夫教子李鴻章，我哋唔講李鴻章先，因為嗰、那個即係女為邊一位悦己者容都好，都係自己嘅事。但係相夫教子如果作為一個咁高遠嘅理想咧，其實背後仍然有好多嘢係需要裝備。即係就算我今日我認為可能我太太喺屋企相夫教子做得好好，我都唔會話佢只係純粹就係一個好似古代相夫教子嘅女人匿喺屋企。其實佢裝備咗好多嘢，先至可以完成到呢件事。 就算是一個家庭主婦，我們都要給他一個好好的位置，因為家庭主婦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難打的一份工。 真係好辛苦，即係繼續講下。 其實冇，因為我冇呢個經驗啦。因為 點會你要照顧三隻外犬都好大鑊啦。 想夫啫，但係咧，我覺得都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始終我覺得現代女性咧，即係你兼顧家庭呢樣嘢就真係好好。兼顧家庭啦，兼顧工作咧，其實係有個難度喺度咯。咁 好困難。 不過呢度唔方便鬧老公啦。咁但係有陣時佢都會 咁，即係我覺得因為慚愧緊㗎啦。 現代社會咧，其實男性有即係某方面嘅男性啦，咁可能佢會開通啲嘅。咁但係有啲可能都會繼續傳統啲嘅。咁佢都會諗就係、是、啊，屋企嘅嘢應該係你女仔去做嘅。咁咧你翻工其實就係額外嘅，咁但係你翻屋企都係要做曬所有嘅嘢佢，咁因為啲家務嘅嘢男人唔識做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盡量啦叫佢，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即係我哋始終到而家現代女性咧，即係都係嗰個傳統觀念仍然係存在嘅，即係我覺得自己咧有陣時都係我好想。即係獨立啦，咁但係我始終都係要翻屋企依靠男性，或者係我真係都要啲家務我都係自動自覺去做嘅，係咯，所以我覺得現代女性都係仲係一種追求平權或者係平等嘅一個歷程嚟嘅，始終我哋都未到呢、這個即係完全平等呢個地步咯。 不過我覺得完全平等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好我哋所謂憧憬嘅最理想境界，但係呢個境界其實好難好量化咁樣去講。譬如好似就講家務咁，係唔係你嗰頭晾完衫，我就要洗嗰幾隻碗咁樣先叫平等呢？咁樣咁好多時我哋，譬如好似我屋企咁，我奉行嘅政策就係邊個見到就邊個做啦咁樣。咁有陣時可能你見到哦，隻眼開隻眼閉行開咗咁樣，就等下一手做唔做啦。三個鐘之後下一手未做喎，咁咪死死去做咗佢咯。即係你會咁樣，其實都係一種家庭運作嘅模式。但係反而我想講嘅係喺呢一種咁嘅情況嘅底下或者佢背後，特別係如果我哋講緊兩性嘅關係，通常兩性嘅角力往往就會出現喺兩夫婦身上嘅嘛。即係其實夫婦之間嘅相互諒解係好重要，相當之重要。特別如果屋企仲有小朋友，好似我同卓然咁嘅情況，即係你會牽涉嘅家務更加多。咁大家都有工作，無論你係咪全職主婦都好，放咗工翻屋企要兼顧，其實丈夫亦都係要兼顧嘅。咁大家一人走多步，好似踢波咁啫嘛，咁樣踢好長波嘅咯。 其實大家都係捱啦， 係啦，即 係好多嘢都要去做嘅。咁咧就即係要今日我哋講好多關於相夫教子嘅一啲部分。咁你都講到其實男男女女都好啦，其實喺呢個角色崗位裏面其實係慣事嘅，即係教子， 大家都有責任。 上妻 係啊，上妻其實上夫之餘都要上妻 啊嘛。咁最尾我講個當搞笑嘅就係張國榮咧，佢損譯咗一句嘢嘅就係話咧。同問女人啲緊要事嘅時候咧，第一句就係正事，第二句開始其實係小説嚟。再見。